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六十六集，漆黑的车厢里，唐默打开手电筒，拿出异能书，翻到了最后一页。 异能，一个很快的男人，拥有者梁超，偷渡客，类型四维型，功能超越时间的速度，等级三级，限制最高移动速度可达音速，使用异能的同时加快身体新陈代谢，缩减生命。备注：一个很快的男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快。唐末版使用说明：每天只可使用三次，每次最多持续30秒。使用异能时缩减双倍生命，使用异能的24小时内获得负面效果。一个很快的男人在某方面也变得非常快。唐默本来就很快，估计以后会更快。 他本来一点都不快，唐默这次连吐槽的心情都没了。这个异能是在玩命啊，不止玩命，他还快，他还快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异能无比强大。如果唐默拥有音速，那他在面对任何敌人时至少有了逃命的机会。然而使用异能的同时会消耗生命。这个异能说是提高使用者的速度，不如说是将使用者的时间流速和外界分开了。在使用异能时，唐默会感觉到时间变得无比的漫长，别人一个眨眼的时间对他而言就成了几秒钟。于是在别人的眼里看来，他自然速度很快，无法用肉眼捕捉。打个比方，这个异能的移速最多达到音速，是每秒340米，正常成年人跑步的速度是每小时10公里，也就是秒速2米8不到。那么唐默一旦使用异能，他的时间流速就变成了其他人的120倍，别人度过了一秒，他度过了120秒。这个异能一次性最多持续30秒，那就是3600秒，60分钟。双倍生命缩减的话，那么一下子唐默就失去了2个小时的生命。积少成多，如果像神速那样疯狂使用，一定会未老先衰。唐默版的使用说明看似是在限制他使用这个异能，其实从一定程度上也让他无法过分依赖这个异能，不至于被这个异能活生生的拖死。而且看着异能书上的那句24小时内某方面也变得非常快，唐默忽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找不到对象了。要不然每天使用一下异能，每天都变得很快，这……地球上线后，唐默第一次打了个冷战，闭上眼睛赶紧睡觉。10天后，洛风城疲惫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欣喜。唐默走进办公室，便听他难言语气里的激动。 找到他们藏身的地方了。 唐默心中一紧。 哪里？ 距离这里不远，在浦西一家电影院。半个多月来，偷渡客们一直藏在暗处，时不时地暗杀一些正式玩家和普通的预备役，偷袭阿塔克组织的成员。除了神速跟踪唐默被反杀，他们的力量没有一丝损耗，反而因为吃了不少玩家的心脏在暗自提升。时间不等人， 阿塔克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踪迹。洛风城打开一张上海地图，手指指向南京路附近的一栋大楼。唐默认识这里，他惊讶地说，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楼上。洛风城点头说，嗯，这里有一家电影院，两天前杰克斯和唐巧找到落单的电男，打伤了他，跟踪他以后发现他进入了这里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他们或许有其他的出口，但电男受伤后第一个跑到这里，十有八九这里就是他们的落脚点。唐默沉思道，电影院是个藏人的好地方。洛风城说，但是电影院也是一个很好偷偷潜入的地方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唐默问，什么时候动手？ 三天后。 顿了顿，洛风城解释说，三天后的晚上，上海会下一场大暴雨，12月很难有这样的暴雨，而且不会有闪电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偷袭的好机会。房门被人咚咚咚的敲响，唐默和洛风城齐齐地看向来人。唐巧站在门边说， 有人找你。 唐巧看的是唐默。唐默说，找我？唐巧点点头，侧开身体，让站在门后的两个小姑娘露了出来。唐默惊讶地说，陈珊珊？来人正是陈珊珊和乔菲菲。苏州园区某大型商场，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妇女快速地在商铺之间飞奔，她的右手被人从手腕处连根砍断，鲜血好像瀑布从平整的切面中喷涌而出。她在奔跑的同时不断地用另一只完好的左手四处挥舞，随着她挥舞的动作，两边商铺里的商品桌椅全部悬浮起来砸向她的身后。砰砰砰，漆黑色的三棱锥形利器迎击上这些利器，利刃触碰的一瞬间，这些商品全部被切成两半。黑衣男人脚步极快地在后面追着，那中年妇女的眼中全是疯狂的颜色，她疯了似的大吼大叫，一边使用异能将更多的东西砸向傅文铎，每使用一次异能，她的脸色就越红，好像膨胀的气球随时可以爆炸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很快就追到了商场地下一层的超市里，追到了刀具用品区。看到四周尖锐的刀具，妇女双眼发亮，移动这些刀具刺向身后的黑衣男人。傅文铎面不改色地避开这些厨用刀具，傅文铎反应极快，刀锋擦着身体而过，有时被他挥手击开，然而这些刀还是太多了，一把水果小刀划破他的右脸，血珠在空中飞射而出。这是傅文铎第一次受伤，中年妇女激动地再使用异能，将超市的柜台举了起来。但就在她刚刚操控柜台悬浮的下一刻，几乎是眨眼间，男人便走到了她的跟前。 你， 锋利的利器没有给这妇女说话的机会，直接刺穿了她的喉咙。妇女张开嘴巴，错愕地看着这个杀死自己的人，似乎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的速度可以这么快。和他前去上海的同伴一样，快到了无法用肉眼捕捉的地步。中年妇女轰然倒下，微张的嘴巴里，牙齿缝隙间还夹着一些残留的人肉。傅文铎右手一甩，尖锐的利器又变成了正常的右手。他确定了这个女人已经死亡后，看了周围一眼，转身走出超市，开着越野车离开。这几天都是阴天，沉甸甸的黑云重重地压在江南大地上。傅文铎单手扶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拿着地图，找到了上高速的路。傅文铎的右脸颊上那道浅浅的口子开始愈合， 不过几分钟又恢复成了原本的模样，皮肤光滑如初。在傅文铎走了之后，两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颤抖着走进了地下超市，他们互相拉着对方的手，给自己加油打气。 那个人说他会杀了那些杀人魔的，他一定已经杀了他们。 对，他走了，肯定是已经杀了那些人了。 两人这样说着，好像是在给自己找理由，鼓起勇气进入超市。他们走在超市的货架间，两腿发抖。当他们看到那个躺在柜台旁的妇女尸体时，两人慢慢睁大了眼睛，激动过后是喜悦的眼泪。年轻的男女抱在一起， 他死了，他死了，给露露报仇了。 上海浦东新区，唐默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再遇见这个小姑娘。十天前，唐默冒险前往市北中学，在讲台下给小姑娘留了信息。十天后，陈珊珊就来了。唐默问道：“看到了我留的信，找过来的？”短发女孩十分成熟，她认真地回答说：“ 是，唐默哥哥。三天前，我和菲菲到了学校，看到你留的信。不过这个商场有点难找，最近偷渡客杀人事件在上海又经常发生。”你们和那群偷渡客是死对头，想过来要费点功夫，不能直接过来，所以花了点时间。 洛风城看向唐默：“你把阿塔克和偷渡客组织的事情告诉这个小朋友了？”唐默说：“没有，只是说了一下，小胖子和我现在正在一个异能者组织里。”闻言，洛风城轻轻地哦了一声，看向陈珊珊的目光里多了一丝好奇和探究。乔菲菲先去找赵子昂了，唐默带着陈珊珊到地下停车场的角落里交谈。 是他们救了赵子昂和刘晨吗？ 陈珊珊问。唐默说：“嗯，是。我和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认识，半个月前我来找他，了解偷渡客组织的情况，正好碰见他们救了小胖子。”陈珊珊点头。一个月不见，这个小姑娘变得更加聪明了。虽然唐默无法再获得陈珊珊的异能，看看她现在的异能等级是多少，但是小姑娘确实比一个月前更聪明许多。唐默只说自己和赵子昂在一个异能者组织里，如果陈珊珊想要找他们可以过来。仅凭这一点，陈珊珊就推测到这个异能者组织和那群偷渡客可能是敌人。首先，唐默在离开市北中学的时候就说过，找到好友后他会回苏州，现在唐默还留在上海，说明他肯定是有事情要做，这个事情极有可能是对付那群杀人魔偷渡客。除此以外，小胖子和同伴是要往西边去的，陈珊珊之所以要回头，就是担心小胖子的安全。按照陈珊珊的嘱咐，赵子昂不会随便和人接触，更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一个异能者组织里，十有八九是赵子昂遇险，这个异能者组织正好救了他们。上海现在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偷渡客，和偷渡客作对的异能者组织当然就是他们的敌人。唐默想到说：“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？” 他的家离学校不远，他爸妈不在了，但是他回家看的时候碰到了他的叔叔，他叔叔还活着，他就和我们分开了。 陈珊珊说：“ 唐默哥哥，你们是想杀了那些偷渡客？” 唐默说：“不杀了他们，他们还会继续在上海进行屠杀，杀死更多的人，包括我们。 我在学校楼梯口碰到的那具焦黑的尸体是偷渡客。” 嗯，他跟踪我去了你们学校。陈珊珊说：“ 那现在还剩下几个偷渡客？”“ 还有六个，其中只有一个偷渡客的异能我们非常清楚，另外五个的异能暂时不明。”唐默把目前的大致情况给陈珊珊说了一下。不过多久，小胖子得知两个同学来了，激动的连忙跑过来找人。 四个十几岁的孩子聚集在阿塔克的手术室里，说着这一个月来各自的遭遇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